OK，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团契读书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书，让我们借着这书中间的教导，更加认识你的儿子，更加认识我们是你儿子的子民这个事实。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所讨论所讲的都蒙你的悦纳，也让你的儿子能够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今天是23课基督的子民。我觉得好像每次都很巧，这跟明天的讲道也会有一点关系。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你归耶和华你神圣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七节接下来讲是指因为他爱你们，爱以色列人。 OK， 但是怎么样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成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成为上帝的子民？ OK， 认识基督就是认识基督的子民，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难，因为我们和他是一体的，我们和他是联合的，他是我们的手，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你不可能认识基督而不认识他的子民，不认识他的身体。你不可能认识一个人只认识他的头，不认识他身体其他的部分。 So 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心腹。 Cyprian 居普良这句名言，他说一个人不可能以上帝为父，称他为天父，而不以教会为他的母亲。通常我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会以为这个是新教徒听到这个会觉得这是好像是罗马天主教才说的。一个人可能认识基督而不认识基督的子民是很荒谬的。 OK， 爱基督而不爱教会，爱基督而不爱他的身体也是很荒谬的。Mark Jones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既然基督爱他的心腹，为他的心腹舍己，那么一个人说他是我是基督徒，可是雅文可能要帮助他们。小月，你就让你对，OK， 我们时常忘记基督是多么的爱教会，所以我们时常谈论教会的时候是用很轻蔑的口语气来谈论教会，或者好像教会是可有可无，或者教会的生活参与教会只是一个选项，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恶。时常就是我为什么要给教会这么多时间？或者好守主日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跟教会有其他的参加教会其他的活动，与其他弟兄姐妹有连结有团契等等。这对一个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认识基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荒谬或者很奇怪的想法。 OK， 这种想法或这种认定可能会最基本的原因可能是你忘了，你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认识他的话，你必然认识他是多么爱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舍己。 OK， 教会在地上是征战的 Church militant。 OK， 不是得胜的，是在天上才是 Church triumphant。 只要是在地上的教会就是在征战中的教会，就是有诸多软弱的教会，就是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圣灵的教会，但却也是蒙基督所爱的。所以不论教会有多么大 多么的软弱，多大的缺陷，教会的肢体有多么的让你不喜欢，你必须不能够忘记基督爱他的教会，基督爱他的肢体，而你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你就是蒙他所爱的。 OK， 保罗他提醒我们，教会是基督的丰盛。那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中文翻译有点奇怪，我觉得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是那充满万有者之丰盛。他本来就是充满万有者，但是他却称我们基督的心腹教会为他的丰盛。哇 ，OK， 上帝创造我们，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到末了都是同样一个。而这句话重复在圣经中出现，从新约到从旧约到新约，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OK， 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OK，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马克琼斯提到说，上帝的儿子瘸腿。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什么那个在十二章，谁帮我们念一下，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为什么要把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挺起来？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手就会下垂，我们的腿也会发酸。Mark Jones 在这边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确是受到各式各样困苦，经历各式各样试炼，也时常会跌倒的。但是我们必须认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为了他的心腹瘸腿，他自己也受伤，甚至是致命之伤。因此我们应该有动力奔向那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第一节，第一个段落，这本书的名字叫《认识基督》，然后这一章是认识基督的子民。认识基督的子民不外乎就是认识他的教会。我们时常有个概念，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认识基督的话，定义上就是你爱耶稣。你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的子民，也就是你爱基督，你就是爱他的子民，这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你不能只说我效忠耶稣，可是我不爱其他的基督徒，因为他们都很讨人厌。因为你所爱的那位爱这些基督徒也爱你，你是他们其中之一，你就不能够不爱其他的肢体。 OK， 下一段我才想起来，这个是就是我前上上礼拜讲到的那个，基本上就是讲这个。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圣经中归纳出来的，或者 Thomas Goodwin 在他的那本书 基督在天上之心，对基督在天上最在地罪人之心那本书所归纳出来的。所以可以去，因为那个那张讲章在网上，那个逐字稿也在上面，可能会比书里面讲的更详细一点。但是主要的这一段主要的就是讲说，我们怎么知道基督爱他的子民，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爱我们。我们时常会说耶稣爱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直接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但是我们往往读的不够的深刻。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更多，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爱我们，而这理由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可爱。基督徒时常需要面对的一个属灵生命时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得救或蒙上帝所爱的确据。因为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试探，你会跌倒，你会经历各式各样的苦难，有的时候上帝为了你的好处会蒙会掩面向你转脸，你会感觉感受不到他爱你。所以如果你要依靠自己的好的表现，你的表现不见得是好，你要靠你自己好的条件，你的条件可能会让你心生怀疑，上帝为什么要爱我这样子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不只是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更是因为有三个原因，这是基于三个三位一体的原因。神学上面如果你有任何的理由是出于三位一体，通常那个会是一个好的神学。那这边讲到的就是基督爱我们，我们可以有其确据，正好是因为跟我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我更可确知基督爱我。因为基督爱他的父，他为我们舍命，那是他父的命令。而他说，为了要你们若爱我，就常守我的命令，你们若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爱我，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或者十四章三十九节，为了叫世人知道我爱我父，他所吩咐的我就遵守。 OK， 那他要留在，因为他在乎，因为他爱他的父，所以他在乎蒙他父所爱，要留在他父的爱里面，所以他遵守他父的命令。而他父的命令又是什么呢？就是为舍命，这是我父给我的命令，为我的羊舍命。因此因为他爱他的父，因为他在乎，他要留在他父的爱里面，因此他遵守他父的命令，因此他不能不爱我们，因此他需要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我们又知道耶稣爱我们，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如此。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凡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OK， 所以如果基督对我们温柔，对我们有耐心，对我们蛮有慈悲，是因为他是那领受圣灵没有限量的。 OK， Thomas Goodwin 在 那本书里面提出一个见解，就是如果按照他的人性，从上面来的，就讲从上面来的话，而且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如果他在地上是如此，按照他的人性，因为领受圣灵一定是按照他的人性道成肉身这事实，他才需要领受圣灵，圣灵才需要以鸽子的样式降入他的里面，他才需要依靠圣灵祷告等等。如果他在地上是如此，那么升天的基督是得荣耀不会朽坏，没有软弱的他的人性，那么升天后的基督，他领受圣灵的限量，按照他的人性来说更是丰富，更是没有限量。因此 Thomas Goodwin 会说，我们时常会觉得说耶稣升天之后离我们太高，离我们太远，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说不，如果他在地上怜悯罪人，对软弱的人有耐心，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 升天之后，我们的大祭司他更因为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人性心上的工作，他对我们更加的怜悯，更有耐心，更加的宽容。他说当我们在地上犯罪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天上，我们以为他就不理我们了，他已经得荣耀了，我们还这么的软弱。他说我们的主在天上，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可以非常的确信他对我们的怜悯远过于他对我们的愤怒。 OK， 第三个原因，圣父、圣灵、圣子，因为基督他爱他自己，所以他不能不爱我们。这个概念我们刚提到，因为他爱父所赐给他的心腹，甚至为他的心腹舍命。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提到说，丈夫不能不爱妻子，因为妻子就是那个丈夫的身体。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不爱自己的身体，那个是最荒谬。没有人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没有人会恨自己的身体，正如基督爱他的身体，爱他的心腹，为他的心腹舍命。所以如果基督不爱我们，他就是不爱他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是和他连在一起的。 OK， 这个概念也是应该是应该是很熟悉的，大家很熟悉的概念。他爱他自己，所以他爱我们，他为他的身体舍命，他为他的心腹舍命。相关的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 印证，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在圣经的某一章某一节有把我们的名字列进去啊。高阿丹是蒙拣选的，他是在1998年某月某日，那时候他会重生还是什么？没有，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说按照我们活出的新生命，应该可以印证你蒙拣选得救的身份或者事实。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成圣，真的就印证我们是蒙基督所爱的。为什么呢？成圣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效法他儿子，有他儿子的样式，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那个就是一个圣徒，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成圣，无非就是越加有基督的样式。而有一个原则，你所爱的越像你的，你自然会越爱越像你自己的。 OK，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Okay， 上帝拣选我们，以弗所书那边提到，就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的，像他的儿子一样。因为他的儿子是圣子，我们越加效法他的儿子，我们就越加确定他不能不爱我们。我们越有他的样式，我们就越加确定他不能不爱我们。我想这在父母上面，对父母来说，你的儿女越像你，你怎么可能不爱他？而且如果他不爱我们，他就不完全。这就是为什么圣徒们可以确定我们必须上天堂。因为我们不上天堂，基督就像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头， right？ 而他不会想做一个没有身体的头。以此的概念在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一节四十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列出一大堆先前我们信心的榜样，这些人都已经在天上了，但是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居然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什么是对我们来说更美的事？他说这些信心的榜样虽然如今已经在天上与主同在了，但是在某种程度他们仍然不完全。为什么？如果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也就是说不是到最后的所有的身所有的人身体都得赎，所以最后那主的日子来到那一日，我们的主也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他也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们还没有与他同在，因为他的祷告还没有完全的得到父的回应，就是你赐给我的人我在哪里叫他们也从我在哪里，这个祷告一直要到最后那一日才得到完全的回应。在这祷告成为事实之前，我们的主知道他自己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我们必会上天堂，因为父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失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爱我其实跟我自己本身是什么样做了什么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活在世上就不用一直在想我这样够不够好，我会不会这样子耶稣就不爱我。OK，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想法？下面呢，下面一段是Mark Jones 有列出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基督的子民的名分或者称号往往和基督他自己的称号是一样的。从290页开始，这就其实是凸显一个原则，如果基督蒙爱我们就蒙爱，如果那爱子蒙爱那他爱子的子民就蒙爱。 OK， 因为父爱他的儿子父就爱我们，我们跟他儿子是一体，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吗？我要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第一章你注意看保罗他的用词重复出现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重复出现我们所有属灵的福分都是什么？创世以先所赐给我们的 ？No， 这创世以先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而我们得到了上帝儿女的名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有上帝儿女的名分？加拉太书第三章那边提到是因为信基督耶稣就都是上帝的儿女儿子，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原则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凡基督所得着的我们就得着，如果我们在他之外就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不是。加尔文的概念，在耶稣基督里你什么都有，在他以外你什么都没有。 OK， 所以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23节，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们的祷告，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17章23节，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接下来这一句，叫世人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你爱我一样，因为我在他们里面，因此你爱他们就如同你爱我一样。我们所领受的无非就是父天父爱他儿子的爱，这是我们的主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属灵口号，是他自己讲的。 如果耶稣基督是爱子，而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是上帝的蒙爱的儿女。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没有问题吗？没有想法吗？OK， 而我们居然是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丰盛，那本来就是丰盛万有充满万有的经文说，以弗所刚刚提到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翻译。而我们要知道这节经文的意义中间有很多的奥妙，因为我们居然成了那本来是上帝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的，他本来就没有任何的缺乏，他本来就是丰盛的，可是现在我们教会居然成了他的丰盛。这个也许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等于是成全他的完全。所以真的我们可以讲，不是只有灵恩派的，或者有我们，因为圣经这么说，我们的主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有他，我们就有他的灵，凡属于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我们就有一切。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遵守上帝命令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住在上帝里面？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成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们成圣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之所以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四章十三节，约翰一书，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就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I don't know，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灵，我们有上帝的灵，我们有圣灵，就知道我们是与他联合的。这会不会很抽象？我们怎么知道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圣灵？我觉得我特别列出这两节经文，因为中间有个很重要的现实，就我们刚刚提到遵守神的命令，来，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刚刚讲到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成圣。OK， 成圣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OK， 那我们，我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圣灵的，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住在他里面。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他的儿子，我们的主，他如何遵守他父的命令？他也需要依靠圣灵 ，right？ 最好的例子就是克西马尼嘛，他需要祷告，他才能够上十字架。 那祷告定义上无非就是依靠圣灵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因此这个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只是外在的，好像就是守律法或者守某些诫命等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理解，就是我们是依靠圣灵，按照上帝的话语，凭着信心越加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式。所以你注意，你是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自己，你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不是依靠自己的想法，你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如果你这样子行，你应该就知道是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也应该可以确认神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或者换句话，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好了，如果说你的生命之中，你从来没有那种就是这个是我做不出来的事，可是我居然做到了，不是我每次做到，可能十次中只有一次做到，但是我居然可以做到。我本来以为这我根本不可，我不可能跟那个人道歉，我不可能去关心那个人，可是我居然可以。然后你说 OK， 这个是因为我有祷告，这个是因为我听到上帝借着恩典的管道告诉我，因为我听到道或者有人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应该这个就印证哦，这不是世人可以做得到的，这就是上帝借着他话语，有他的圣灵，然后你是凭着信心去做的。你听懂我意思吗？就是说这两节经文不应该对我们来说是很抽象的哦，我有感觉圣灵在我里面，心中有股暖暖的从我肚子里然后到我的颈上，然后到我的手指头里面，有那个发热的感觉，应该不是这样子 right？ 我只是试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生命之中。超自然的工作应该就是这样讲，超自然的就是你的本性，你的自然本性本来是应该是做不到，也做不出来，也不愿意去做的。克西马尼又是一个好例子，按照我们的主他全然圣洁的人性，没有毫无瑕疵的人性，他应该是尽全力抗拒十字架，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可怕，他在十字架上要承受的是那未知罪的、不知罪的需要承受的所有上帝子民的罪。所以在克西马尼里面，他三次求，如果可以的话，在你凡事都能，如果可以将这杯挪去。可是其实他早就知道，他三次预告自己要上十字架，但是按照他的本性，他仍然求。甚至 Hugh Martin 讲说，如果他不求，他就不是全然圣洁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之所以能上十字架，不是按照他人的本性，甚至不是按照他全然圣洁人的本性，而是超自然的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叫他结出圣灵的果子，叫他爱我们以至于死，顺服上十字架。哥林多后书八章，基督的丰盛这个概念，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丰盛。所以 Martin Luther Luther 的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有一个奇妙的交换的概念，你们听过这个奇异的交换，那个交换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居然是由那不知罪的来承担，而那全然公义的那的义居然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那公义，罪人成了义人，那唯一的义人居然成了你可以说史上最大的罪人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层面可以来理解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丰盛。因此如果在这思想化，我们是他的丰盛，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或者用另外一个讲的 粗糙点的概念，我们不能不丰盛。如果我们没有得着丰盛，那就叫他的贫穷是枉然的，他就白白做了。可是岂能如此？好牧羊，他缺一只羊都不可来。我们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基业。你可以说我们的主吝啬到他缺一只羊都不可以，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他的基业，因为他父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万国、万民赐给你为基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而只求他就得到，凡他求的，他就不愿意有一个会失落。OK，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必然会成就，因为上帝的应许他儿子的，而他儿子所求的，他儿子自己说的，父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所以你在怀疑啊，我够不好，我会不会上天堂？你不是要看你自己，你不是要看你自己的作为，你不是要看你自己的时常的犯罪、时常的软弱，而是你，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不断的将你的目光移转到具体的住家，在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要从，就像我们今天所做，你要具体的认识他，从经文中认识他。默想他到底是谁，因为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确定你会上天堂。不是一直检视你自己的行为或属灵状态，或属灵情操真伪变。这么讲好了，那个是需要做，可是那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属灵操练的最中心的东西。一个基督徒属灵操练最中心、最中心、最中心的东西，就是聚焦，不是在你自己的属灵状态，而是聚焦在你主耶稣的。你要说他属灵状态也可以，你思想圣灵如何在他身上工作。我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因为上帝的儿子他自己，教会的手就是利益要透过教会来连接，与他连接。为什么与他连接？因为你只有透过教会，你才能够领受他身体中的养分嘛，好像这么说。他就是利益要透过教会，他所赐给教会的牧师、教师、传道，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话语好了，宣讲他的话语，叫圣徒们，叫他的肢体以此用这种连结的方式能够成长，能够越加认识他。如果一个人说我不需要有连结，我不需要有团契，我也可以，这其实不外乎是什么？我不需要参与教会的生活，教会只是 OK 例行公事，我也 OK。我们刚刚已经有不同方式，其实你就是说我不需要耶稣我也 OK， 我也可以，我不需要基督我也可以做基督徒，一样的意思。我可以做一个信徒，但是我不要上教会。你知道这种想法，很多人有这种想法，那是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想法。Richard Sibbs， 所以 292页，我们能哦，292页，薛博士 Sibs 他的这段就是很典型、很典型的清教徒用的言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属灵情操是多么的丰盛，但是这个丰盛其实你会发现，从17世纪到18世纪有个很大的转变。18世纪的代表人物像爱德华兹或什么，17世纪的这些他们的那种丰盛的言语实际上是表达用来他们想尽办法来叙述我们的主。然后到18世纪呢，你要说现在有些改革中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兹，他是想尽办法来叙述他自己的属灵状况，或者描述人的属灵景况。他的确有一些很精彩的教导，但是你可以看到那 emphasis 那个重点已经 shift。 本来有些人会讲说，这个其实在荷兰的第二次改革的那个 Nader Reformati 整个的运动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尼里教授他有讲说，有人说那个荷兰十七世纪的第二次宗教改革，其实它是跟在英格兰的清教徒的属灵运动是平行的运动，中间有很多互相影响和相似的方式、相似的地方。但是第二次的Nader Reformati 的最后的倾向，到了十七世纪末，一直到十八世纪初，到最后末了的时候，他们会用一种，有些学者就用一种方式来形容那个倾向，就是本来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个 focus 到后来是以基督徒为中心。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到最后十八世纪，我会认为是那个真正宗教我们的最精彩的神学，那最高峰是在第十七世纪。那还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就是还是很复杂。不过如果你要看到那个整个发展的，的确是有这个倾向，就是人越来越往内部，往自我的心，那个 focus 越来越 inward。 但是十七世纪你看到这些清教徒或者那个荷兰的改革中，他们的神学是非常真的是以基督为中心。啊，这个就是他这边 Sibs 他讲到那个油膏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然后他衣裳最不显眼的地方也充满油，就表示说，如果我们的基督领受了那所应许的圣灵，他就会把那圣灵所赐下来，叫你们现在你们看到所听见的，就是他所赐下的圣灵。如果他受膏，我们就受膏；如果他是 Christ Messiah， 那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就是小基督吗？不是那种异端的讲小基督，因为我们是与他连接的。他受膏的油，那个圣灵是流到他的衣襟。OK， 从我们的大祭司油流到我们的身上，流到所有的基督徒身上。所以是不是只有某些基督徒有恩膏或恩赐 ？No， 定义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有恩膏，你就是有恩赐的，而且每一位都恩上加恩。OK。Yeah， 我就是这个 Richard Sibbs 是很典型的清教徒的言语，想尽办法要高举基督。Okay. 约翰欧文哦 ，OK，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想法？那个基督的丰盛和完美，而我们居然称为是他的丰盛。 教会就是头跟身体的这个 宗 教之分上。 嗯，你们听懂那个宜兴讲的，就是说，上帝他本来就是无限的，他本来就是所有的丰盛 ，right？ 上帝本来就是如此，但是经文居然说，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 丰盛。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定义上，这个是很有点，有一点，你要说有奥秘，或者说按照我们理解，它既然已经是完全的丰盛，我们怎么还是可以是它充满它的丰盛？这好，你要神学上讲话，这一定是按照它，按照它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嘛？按照它的 mission， 你用另外一个概念，它的道成肉身，成为大祭司，成为君王，成为先知，就表示他是 he's the sent one， 他是被派出去的。什么是被派出去？就是有使命的。你要用这个来理解可以。他的使命什么时候完全？你可以说在十字架上，是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他的使命是否已经完全了？还没有，因为他还是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在另外一个层面，他还没有完全，因为他还没有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因为所有的羊还没有都进到羊圈里，你这样讲好了。OK， 是以这个层面来讲。但是你思想，其实这不外乎就是思想道成肉身的奥妙和 wonder， 那美妙，还有那个风，那个应该叫我们真的是发出赞叹的。就是那充满万有者居然成了有需要者，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充满万有者居然成了在井边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一口水喝的那一位，而就这个层面上他需要我们，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来到世上。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但是 Thomas Goodwin 又会说，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那我们应该可以看，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不是基督为我们来，是我们为了基督来到世上，为要他得到完全。所以清教徒真的很，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说很实用，他总是想办法将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身上引开，然后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欧文，有基督的样式，有基督的模样。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上帝子民，上帝创造我们，和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至少在改革中神学里面是这样。一样的就是什么，你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一个就是最终要得荣耀或者得永生。亚当他在伊甸园里本来就应该是要得永生的，只不过靠着他自己的顺服没办法，因为他失败了，他犯罪，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顺服得到永生。因此可是目的还是一样，堕落的人，有罪的人，最终目的还是一样，还是要得永生或者得荣耀。得荣耀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有基督的样式。得荣耀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得荣耀？啊？建主的时候，或者得到那个复活的身体来，得荣耀不会朽坏的，没有软弱的身体，刚强的。我再问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得荣耀？其实那个过程在地上已经开始了，不是吗？得荣耀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有基督的样式，越来越像他 ，right？ 可是这个将来有一天，将来要如何我们还不知道。老约翰说，约翰一书三章，但是将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像他一样。所以那是讲什么？为什么会说那个荣福直观？你要说另外一个讲。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荣福之观，就是有一天我们要眼见上帝的荣耀。而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所讲，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面上看见上帝的荣耀。 Anyway， 如果得荣耀是在地上已经开始的，因为我们是在地上就已经开始变得越加有主的样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right？ 那圣灵的工作，我们是瞻仰他的荣耀，因此荣上加荣，或者从某种那个有点翻译有点奇怪，但是 从一个程度的荣耀一直变到另外一个程度的荣耀，就是你要说，我觉得荣上加荣翻译得很好，就越来越荣耀，越来越有他的样式。所以这边马克琼斯在292页这边讲说，拯救的目的就是身体和灵魂都效法并且有基督的样式。这些他列出的经文应该都是我们还蛮熟悉的。所以约翰欧文这边讲到说，神在所有信徒上最高的设计，就是要在一切的恩典以及恩典的操练上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凡他有的恩典，或者直接翻译，凡他有的 grace， 我们都有。他如何操练这些恩典，我们就如何操练这些恩典。他是在凡事上都是我们的楷模与典范。因此当他们，就是当圣徒们看到任何恩典运行在基督身上，而感到自己软弱以及自己的效法很贫乏的时候，效法不够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更向心于他，更认真的祈求，而从他那边得到更多的恩典。而我们按理留意这些事，这些事就必相辅相成，为我们的效力。这样讲会不会很抽象？ 我觉得他这边的文字很好，就是把你刚才讲的看自己跟看基督首要次要整个连结在一起。我们的软弱应该成为一种动力来看基督，它不会是一个往里面自己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然后出不来的一个过程。 对，可是首要你是知道什么，你先认知你是属于基督的，因此不管你再怎么软弱，你有什么跌倒，你总是不是看你，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你，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首要的你是看他。这个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这约翰问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真的开始越加认识你的主，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就是越加从经文中，越加从他的话语之中，越加借着他赐给你的恩典管道的操练之中，听到默想他的话语，祷告与弟兄姐妹团契，越加效法他，应该不是很空虚的，应该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他是我们所信的那位，也是我们的模范 pattern， 也就是我们效法的那位。我们不只是信他信心，我们在行为上也效法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Yes， 我们欣然确认。你知道这中间马克琼斯之后会提到说，这中间是有一些危险的。什么危险？如果我们直接说耶稣是我们效法的对象，这当然是，或者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有一个手环，其实提醒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中会怎么做，这样子的效法会不会有其危险。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只是你效法对象，他不外乎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先贤，很好的你要说圣人也可以好了，但是有很多其他效法的对象。所以他成为效法对象，一定是建立在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之上。我们必须要先相信，先领受他，先认识他，认知他是我们的首，认知他是我们的主，因此他理当成为我们效法对象。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只认识他的作为，你只认识他的登山宝训，很多人都觉得很好，想要行出登山宝训，那个到最后是虚妄的，那个是很有危险，那就变成行为律法主义，只是在乎外表的行为和外表的效法。是的，他的确是我们效法对象，我们行为应该是越加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是这是建立在信心，这是建立在我们真的是认识他而爱他，而越加想要变得像他一样之上， 而不只只是看到哦，这是很好的，我要学它。OK， So 正确的理解，信耶稣凭着信心和效法基督有行为是没有冲突的 ，Right？ OK， 这边就是 Mark Jones 这边提到的一个危险。如果你只讲效法基督，你可能会落入律法主义。基督信我们也信，基督称义我们也称义。但是我们中间要做一些分别。经文直接提到基督称义，不只是在旧约的仆人之歌那边提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有一次我在网上，因为好像我就在想说，哦，基督需要什么称义什么的，然后有个神学生就直接华神的神学生说，基督不需要称义，因为他就是义人。你们觉得呢？对，我觉得有很多大家，他是全然公义的，他为什么还要称义？他从来没有犯罪。但是不是我说的，是保罗写给提摩太那封信里面被圣灵称义。 So 我们说效法基督，在这上面我们也可以，他信我们也信，他被称义我们也跟他一样被称义，但是中间有很大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所以他不能被死亡孤禁，他必不见朽坏，是为什么？不单单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能死，而是因为他是无罪的，因此他不能死，因为死是什么？罪的工价。所以复活，在神学的概念上，就是他的父称他的儿子为义。他的确在十字架上按照我们的约定承担了我所赐给他人一切的罪，但是他不会见朽坏，但是他不能被死亡孤禁，因为他全然公义，他没有犯罪。所以我叫他复活。复活在神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首要的是关乎上帝儿子他自己的称义，然后才是关乎我们的称义。因为他称义，所以我们才能够称义，因为他的那个义被父所悦纳，而我们因为与他连结，所以那个义可以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个义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基督称义是靠着他的行为，就是靠他完全的顺服，他一次也没有后退，一次也没有退缩，所以他的父不可能不喜悦他，不可能不悦纳他。而我们的称义完全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凭着信心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因信称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效法基督？ 因为称义必成圣。 这个明天也会讲到，因为明天会讲到称义，那个主日学。为什么？因为称义必成圣。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成圣？与基督联合，用与基督联合好了。如果你与基督联合，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你是在他里面就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吗？你不可能只领受其中一个福分或者一个恩典，而不领受其他的恩典。你是领受完整的救恩，所以如果你领受称义这个恩典，你也领受其他一切的恩典。你是神学上有个概念，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那个概念是什么？我好像时常跟怡心有个概念，要 是区分的，却是不可分离的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 这个在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上面就是神性和人性是区分开来的，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但在基督的位格之内确实也是什么不可分离的。称义和成圣你也可以，你把称义和成圣混在一起，你就变成罗马天主教，或者你就变成律法主义，但是他们也是不可分开的，因为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一起承受的。明天会讲到这个概念，所以你要讲很小心，因为称义 必导致成圣，或者必成圣，这个必须其实在神学上面会有一些争议。我们改革中说这个必须成圣，就是因为与基督联合，但是路德中有个倾向，因为他们非常高举称义，尤其是路德为我们所归纳出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是神赐给我们一大极大的恩典，但是也因为我要怎么讲，过分，我很小心说过分高举称义这个概念，因此有一个倾向，路德中总是需要面对，就是如果得救的人就是称义，因信称义，那么天主教针对这个就讲说，那其实你们在讲的就是什么，你们就是等于说人就可以胡作非为，反正因为都是凭着信心称义，跟那你行为呢，行为怎么办？所以路德中有一个倾向会说，哦，因如果你称义的话，你必然会延伸出成圣，可是这个延伸或者这必然其实讲的有点模糊，因为在路德中的神学里面，通常那个与基督联合概念比较没有像我们改革中的发展的那么精彩，所以那个延伸出来有点是不是因为你称义就变成成圣的因 cause， 称圣自然就会带出成义，称义是不是自然就会带出成圣？我们的理解是不会，但是路德中的确有这个倾向。可是 ironically 很讽刺的是，如果你这样讲，其实你到最后还是把称义和成圣混在一起。我们会说，凡真正称义的人，就像凡真正领受有效呼召的人，也必然会领受儿女的名分，必然会成圣，必然会行出善行，必然会得荣耀。这都是因为不是因为某一个恩典 cause 另外一个恩典，而是因为你领受了某一个恩典，你就是领受了每一个恩典，而这都是基于你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这个事实。所以如果你说你领受了他的义，可是你却没有效法他，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以基督的心为心， right， 这个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所以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那边，其实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外乎就是讲简单一点，他如何受苦我们就如何受苦，因为我们蒙召就是为此， right， 基督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在这里在心服也会重复讲，一旦理解这一点，有些教会会说为什么要讲受苦，人已经活得够辛苦，你不要一直讲受苦，不要一直讲罪什么什么什么，要讲一些活泼一点的，要正面积极一点的，这个才会人家才会喜欢来教会，要得到激励啊什么的。可是我个人认为啦，我谦卑的，我觉得到那最后都是没有用的，你就是忠实的经文，这个才会对圣徒真正属于基督人带来激励。因为原来我们就是要效法他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唯有这样子理解，这样你才能够看到每个人都会，不管你在礼拜天早上十点钟你到那个教会有多么的嗨，你回家你还是必须 心理生活中一切的那不会消失，那不会因为正面积极的思想就没有。但是你一旦认定这一切不外乎，不论你经历什么，你没有办法解释，找不到原因的，可是最终都是为了要叫你效法你的主，因为他爱你，因为他要你变得像他一样，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如果都是在这个框架之下去理解的话，那你真正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有盼望，你才会有动力，你才会不失去信心，你才不会说上帝你怎么可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而你就有一个架构让你可以说上帝这种事当然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属于我的主耶稣基督的，他如何我就如何。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欧文会说，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耶稣，他不效法基督，是很邪恶又致命的。因为这个救恩就是包括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就是包括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不是我们自己做的，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在地上效法基督，也不要妄想有一天在天上会变得像他一样。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凭着信心开始得荣耀，而那荣耀不是世人讲的荣耀，来是受苦得荣耀，荣耀也不要有一天妄想我们在天上要得荣耀，一样的概念。或者用另外一个约翰欧文讲说，如果人在地上不渴望见主的荣耀，如果那个不是你首要的你心里的挚爱，你也不要想有一天那个会变成事实。所以约翰一书三章第一第二节有很多人讲说，如果你去看那个希腊文，在那里老约翰的那希腊文变得有一点没有次序，就像我们讲话讲得太激动的时候会变得有点语无伦次。因为他在那边讲到说将来要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他显现，我们必要变得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的 real substance， 我们叫眼见他，必得见他的真体。 OK， 最后一段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效法基督？就是说效法基督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很多时候效法基督变成非常律法主义或行为上的操练，但是不能是如此。 OK， 肢体和头都是同一个身体，所以这属灵的身体必须要达到所期盼的，不只是我们所期盼，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期盼。那蛮有基督的身量，就是神的子民完全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有一天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而只有一个完美的身体，就是基督和我们他的儿女。 So good one, right? 又是清教徒295页，不只是看到他的头和那头上的尊荣和皇冠，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这边提到基督的荣美更天真，刚刚宜馨提到我们怎么天真上帝的荣耀，这样子基督的荣美天真他身体的荣美，而整个身体的荣美衬托出为什么我们要得荣耀？因为我们的主在乎我们得荣耀，因为这关乎他自己的荣耀。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说，我在他们里面也得了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有一句，因为我在他们里面也得了荣耀。你仔细想，那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可是我们的主自己说，我们得荣耀，他就得荣耀，因为他在乎他自己的荣耀， 所以我们必要得荣耀。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荣上加荣，我们真的是亏缺他的荣耀。OK， 老约翰说 ：“Yeah， 三章第三节，三章第二节我们刚读到，所以因此向他有指望的，就当什么？你将来有那个盼望，知道要荣福直观，跟你如何活在地上有直接的关系。约翰欧文那本书那么精彩的，就是他不断提到这个概念。”你不要觉得荣福直观好像是一个很抽象概念，有一天你要眼见你主的荣耀，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你如何活在地上。为什么圣经讲你有这个指望的，你在地上就洁净自己，因为你的主是圣洁的，就像他一样。这个其实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犯罪，不是吗？所以我们他的子民，他的教会，对他来说是如此的宝贵，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软弱，教会再有再多的缺陷，我们知道父神爱我们，基督爱我们，都是因为子的缘故。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有二十四，基督的愤怒。二十五，荣福直观。二十六，基督的生命。哦，我们还有几张？三张吗？就没了。二十七，哦，二十七，四张。OK， 基督的职分。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阳光 OK 吗？ 很多概念不调整，因为以前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都是一些好像口号一样，心里没有做到，只是哦，我们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比自己，也、的确要如此。 我们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是效法基督，怎么去效法我们？用行为上去效法吗？还是用内心去跟他联想在一起效法他？都不知道，就是这种概念跟观念都有一些差异哦，只是很烧脑，在看图纸上很烧脑，因为有些东西是好像在我们里面好像扎根，现在要调整调整改变。 其实我觉得好的教导基督教的了，其实我们都在重复，其实重复的讲一个事，可是用不同的角度，你应该把它，而应该是对上帝的子民来说，这不应该是很枯燥的枯燥的，对，但是我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或者同一个人好了，或同一个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讨论。这本书的这个章节，基督的子民不外乎就是我们，不外乎就是你儿子在地上的肢体。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机会，让我们检视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如何认识我们的教会，如何认识彼此，就是连结于同一个手的基督的肢体。也求你让我们不只是默想，不只是领受，也能够活出这肢体应该该有的样式。因为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己，我们也理当为彼此的弟兄姐妹舍己。求你让这不是虚妄的，不是口号，而是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用不同的方式忠心凭着信心行出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